小店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5月31号到6月2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天气晴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天气炎热，紫外线很强，提醒大家外出还是应该注意遮阳防晒。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在上一时段，北京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的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方向，北五环香白旗桥到上清桥西向东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心肌缺血的话题。 胃不舒服，头晕，乏力没劲儿，活动后气短，您能想到它可能是心肌缺血的信号吗？没有胸闷，没有胸痛，为何被诊断处在心肌缺血的危险状态？无症状心肌缺血常常因为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而被忽视，发生意想不到的急性心肌梗死，甚至是猝死。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小唐山康复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杨丽华给您说说心肌缺血有时没症状。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小汤山康复医院内科的主任医师杨丽华杨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心肌缺血有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首先呢，要欢迎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杨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网友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小汤山医院。 欢迎这个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心肌缺血这样的一个话题。很多朋友有点纳闷，心肌缺血这个词儿啊，可能自己听说过，但具体怎么回事呢？搞不太明白，也不知道这心肌缺血到底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咱们一开始是不是先跟大伙儿说说，这心脏不就是来跳动，然后呢泵我们身上这个血液让它循环在我们身体里的吗？它为什么还会缺血呀？它如果缺血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呀？先给我们说说。 心肌缺血我们说 有的是有症状的，有的是没有症状的。那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们说都称为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我们说一般来讲，我们想到的就是那种大汗淋漓的那种心绞痛状态，说大家很害怕。那么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它也和有症状的情况是一样在发生这样的心绞痛。我们叫做没有症状，或者叫无症状性的心肌缺血。它没有胸闷、胸痛，但是它的病是在呢、所以我们说没有症状呢可能会忽视它的存在，比有症状更危险一些。 也就是说心肌缺血其实是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它有特殊的这种临床表现，大家会比较容易发现它、还有一种情况呢它可能没有任何我们不舒服的症状，往往被我们忽略，但是我们心脏缺血的这情况啊可切切实实是存在的。那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任其发展让它长期存在的话，您是不是跟我们说说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呀？ 对，这就很危险了嘛。所以说因为没有症状，我们不知道它的存在，那么就可能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并发症。你像更严重的，我们说心肌梗死、甚至好多猝死就是这样发生的。 心梗猝死都有可能和心肌缺血有关系。 对，和无症状的心肌缺血是有关系的。 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让杨主任跟大伙好好的来说一说，这心肌缺血如果是这种没症状类型的，我们怎么来发现它，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能够让我们抓住。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杨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如果您有关于心肌缺血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今天，京津冀三地卫生计生委在天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三地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工作的完成情况。根据了解，从6月30号开始，三地医疗机构将会按照新的联合采购价格执行，预计每年可以节省8亿元人民币。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一起来了解一下。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医用耗材如果京津冀三地联合采购的话，省了这么多钱，我们老百姓到底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实惠呢？是以后看病真的能省不少钱吗？ 是这样的。那其实啊，过去这个生产厂商在京津冀三地的不同的医疗机构，其实它是就有不同的价格政策的。比如说同一品牌的同一种心脏支架在北京、在天津、在河北的不同的医疗机构，它的价格都不一样。那这一次呢，是三地的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的价格全都统一了，而且是就历史的最低价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跟他谈判的。那这样来讲呢，也就是说对三地六类产品的总价其实是能够感受到一个15.3%的降价。那原来呢，企业是一对一的跟医疗机构去谈价格，价格是不公开的。那这次公开了之后，也就是说很多企业对于一些这个大医院的优惠现在就必须得给到所有的医院。那一开始呢，这些厂商确实是有抵触的，但是过去呢他们是一家一家的去谈，现在是整个京津冀三地的这个所有医疗机构的，就是公立医疗机构的市场份额也可能更大了，所以以量去谈，多数厂商目前是接受他们这个最低价格来销售给三地的这个患者的。 这样的话节省了他谈判的这个成本，最重要的是我们看病以后能够享受更多的实惠了。也想问问这样的一个价格实施的范围到底是什么样，涵盖了哪些器材呢？ 目前啊是确定了从6月30号起在京津冀三地二级以上的公立医疗机构都会实施这样一个价格政策。第一批呢，这个用的这个耗材的联合采购是涉及了老百姓看最多的六大类，包括哪些呢？这个心内血管支架类，还有这个心脏节律管理类、防粘连类啊、止血类，还有人工关节类和混合器类这六大类。那这一次呢，是共涉及了179家企业的3万多项产品，他们都会采用一个最新的价格。那经过反复的这种测算和对比，采购价格能够覆盖到三级医疗机构目前 所有的这个需要的这个临床需要的产品，而且能够保障他们的使用。据了解呢，他们是打算谈好一部分价格，就再推出一部分这个联合采购的范围。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韩萌为我们带来的报道，以后我们能够享受到更多这样优质而且价格便宜的医疗耗材了。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消息。破解看病难看专家难，天坛医院组团出诊，打造权威品牌，提供个性化的精准服务。2016年的3月，以常务副院长王猷君为核心的脑血管病知名专家团队成立，运转两年来，整个团队所有成员共出诊近17000人次，专家本人的疑难重症接诊率从以前的不到 40% 提升到了现在的 90%。 据了解，搬到新院区之后，天坛医院知名专家团队的发展方式将会逐渐向内向下深挖。目前天坛医院已经和丰台区1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署了协议，搭建通畅的双向转诊挂号渠道，完善专家团队巡诊机制，更好地为有慢病管理需要的患者来服务。有不少的癌症患者或者是家属会认为，癌症患者本身应该以素食为主，不能吃的太有营养，也就是要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蛋等食物，否则会给肿瘤细胞提供太多的营养，导致肿瘤变大。然而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肿瘤细胞的生长跟病人吃多少营养啊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体内的癌细胞和正常细胞一直在争夺养分，即使患者营养不良，癌细胞也照样会增长，饥饿只会让病人的身体消耗得更快，而且会逐渐降低自身的抵抗力，加速病情的恶化。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小汤山康复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杨丽华杨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心肌缺血有的时候是没有症状。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杨主任告诉大家，心肌缺血这样的一个疾病啊，它可能会有两种临床表现。有的临床表现呢，比如说心绞痛，大家大汗淋漓的这样的情况出现了，我们就会想到，哎呦，这是可能是心肌缺血导致的，我们会发现它，去干预它，治疗它。但还有一类呢，它没有任何的症状，大家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但是心肌缺血这个疾病啊，这个现状依然在我们的心脏发生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干预它，可能会造成很多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心梗啊，甚至死亡都会和它相关。那也跟大伙说说，这心脏跳得好好的，它为什么就缺血了呢？是我们的心脏有问题啊，还是血管有问题啊？杨主任， 心脏，我们说心肌缺血病变本身不在心脏，而是在于血管。 哦，也就是说和心脏其实没什么关系，血管出了问题。 对对， 那是哪儿的血管呢？ 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发病原因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说先天的畸形，就是冠状动脉它有三个主要血管，那么有的可能发病畸形的情况可能会导致供血不好，但这种情况都特别少见。我们今天主要说的就是我们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是后天形成的，那么它出现了问题引起的血管的狭窄、 哦、 才会出现这个心肌缺血。 嗯、哦，也就是说大家伙更常听说的一个词就是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这样的一个症状，尤其是发生在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没有任何不舒服的这种心肌缺血出现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了。 嗯，对，就是它一样的发病机理。 好那很多朋友说，既然有的时候它是有症状的，有的时候它是没症状的，那是不是意味着这种没症状的心肌缺血它一般情况比较轻微，所以呢大家还没有感受到不舒服，有症状的都是比较严重的，有这样的区分吗？ 大家可能是有这样的一种，这是一种误区。有没有症状，我觉得跟病情的轻重它并不是一致的。那么有的时候没有症状的心肌缺血可以和有症状的心肌缺血它具有相同程度的一个病变，那因为我们说它的病变在冠状动脉它的狭窄引起，所以病变的程度我们必须知道了才能知道它的病情到底是轻还是重，而不是通过症状来反映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啊堵住了，它的这个血液呢流不过去了，流的少了，就引起这种缺血的情况。 对， 但是到底堵到什么样的程度， 并不以这个临床上有没有症状、有没有表现作为一个判断标准。有的时候即便堵得很严重了，我们临床上可能也依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 啊，有这种情况。 嗯，好，那咱们接下来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既然是无症状的心肌缺血，它是不是真的在临床上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像您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嘛，大汗淋漓，甚至我们有心绞痛的这种情况，可能是有症状的心肌缺血。那无症状的真的是一点不舒服都没有吗？ 临床上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其实有很多不典型的心绞痛被误诊的情况也很多。你比方好多从胃部不舒服、上腹部不适， 嗯， 那么你可能会当成一个胃 病，消化不好， 哎，当然消化不好啊。那么它可能是往往是持续的不缓解。那么同时，如果比方伴有大汗，很难受，这个时候一定要想到心脏的问题。 嗯， 还有一种情况就可能是心慌， 哦， 啊，头晕。还有一种说这几天我为什么很累呀？这些都要进行一些就是什么情况考虑到了哈，它可以排查啊。所以这是一个不典型的情况。还有你像老年人糖尿病的患者，那么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就遇过这样的情况，他是以看心功能不全来的。为什么呢？他出现了一个运动后的气短。那这个气短，结果我们一做心电图的时候，把我们吓了一跳，赶紧收住院了。那么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心肌梗死的心电图。说这种情况临床印象是很深刻的。那么更多的情况就是对于刚才我说过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警惕，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本身的神经病变会影响到他这个不典型的症状，他可能是没有痛觉的降低，所以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近年来并发这种没有症状的心肌缺血和无痛性的心肌梗死的这样的情况病例是非常多的，所以大家要引起重视。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像老年朋友，尤其是有这种三高的老年朋友和糖尿病的患者，其实是这种没有症状心肌缺血的一个高发人群了？ 对，是这样。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说30岁到40岁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就是中青年，那么日常工作压力比较大，这部分人群，那么也会发生刚才说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也看到的例子比比皆是，好多好多名人出现了突然的一个猝死的情况。那想一想，如果追踪去想一想，可能是一个无症状性的心肌缺血，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不光是老年朋友，这个糖尿病的患者，30-40岁，我们说青壮年也依然有可能发生这种无症状的心肌缺血，而且这个年龄段的朋友总觉得自己的身体还挺棒。还挺年轻的，总觉得应该没什么事儿，可能还不会往这方面联想， 是 没想到就忽略了病情，最终导致猝死的情况。 对， 好，刚才您特别提到说有在运动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运动之后喘不上来气儿的这样的症状，去医院检查，最后查出了这个心肌缺血的症状。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很多无症状的心肌缺血的患者在运动之后就会有临床表现出来了呢？ 运动后我们说这个必须做心电图检查。那么运动以后的可能是也是一个身体的不舒服不适，那么运动有可能诱发一种叫痉挛冠状动脉的一个痉挛反应，那么它同时就让心脏变成狭窄，那么就可能发生一个心肌缺血。所以我们说心肌缺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个心肌缺血，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运动诱发的一个心肌缺血。那么两种病变的情况，第一种可能是看起来是正常，可能它更严重，因为它病变的问题在于哪儿，在于心肌的这个供氧方面出问题了。而后者运动诱发，那我不去运动，我减少运动的时候，它是一个心肌耗氧量增加诱发的一个心肌缺血。 那如果是这种不知道自己有这种心肌缺血的情况，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有很多这种无症状的心肌缺血的患者，不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病，那对于他们来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特别的危险啊？ 那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运动一定要制定一个，尤其对于冠心病的病人一定要制定一个方案，运动方案。 很多这个我们知道冠心病啊，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都是比较肥胖的，体型偏胖的朋友， 对，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比如说运动的方式，我们不仅能够对于疾病进行一个很好的这种治疗，同时也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预防。但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些朋友就没 没想到，运动运动反而把自己运动出其他的毛病来了。也提醒大家，如果您真的是体重比较胖的这些朋友，想要通过运动对我们的健康进行一个很好的管理，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准备工作是需要我们提前来做的。要不然真的这种无症状的心肌缺血发生在您身上，您又不知道，再加上这种大运动量，很有可能会诱发这种不可挽回的后果。 是这样的。 好，我们来看一看有听众朋友发来这个微信跟您互动了哈。田庚，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他说最近呢自己总是出现了气短的情况，长出一口气才好，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说自己啊专门去医院做了心电图，心电图上显示没什么问题，想问问这还需要做什么吗？其实关于这个去做完比如说某一项检查之后，这医生说哎挺正常的，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但是自己确实有这种不舒服的症状，会让我们的患者朋友特别的困惑，这个时候是检查的不够到位不够全面吗？ 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好。您的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是您当时做心电图没有，确实没有问题，没有心肌缺血的改变，因为心电图在心肌缺血上的改变，它是非常典型的一个 ST 段的一个压低，那肯定是您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正常呢，只能说明当时那一刻是正常的。如果是您有危险因素，有刚才说的三高的情况啊，长期吸烟的病史，因为不知道您的具体的一个病史的情况是什么啊，那么我觉得您如果有高危，是一种高危因素存在的比较多，你像吸烟呢、三高啊、肥胖啊，有这些危险因素的时候，那我建议您要进一步的去做其他的心电图检查，比方我们说的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监测，那它可以很全面的去捕捉24小时您的心肌会不会发生一个无症状性的心肌缺血。 哦，那通过他这个症状描述哈，总觉得最近有气短的情况，长出一口气呢才有好转，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就是心肌缺血导致的吗？ 这个不一定，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是他主观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那么现在好多情况都可以导致说您情绪不好，情绪不舒服，压力大，精神压力大，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性反应，就是说还是我说那句话，通过症状来去判断你最严重的问题，然后进行排查，这样的话呢对您健康呢能够保驾护航。 哦，也就是说这个心肌缺血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气短的情况，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气短都是由心肌缺血所引起的，最严重的话有可能是，所以呢这个专家就建议您田庚，这个时候除了我们做一个短时的心电图之外，可以再尝试下一个做一个24小时动态的心电图的监测，看一看这24小时当中是不是有心肌缺血的情况出现。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心肌缺血这样的一个疾病，它也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它不是一直都出现的？ 确实是这样，一直出现那就是很严重，那样的话会造成心肌的损伤的。这个心肌是一时一刻都不能缺血，它因为对心肌会造成损伤，所以我们大多数的情况更是一个短暂的。 就是偶发型的，比如说这个时候有，过几分钟以后这症状就没有了。 对， 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就是对于冠心病的患者，你真的很狭窄了，那它可能就存在。 就是一直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 大部分的患者的话可能是这种偶发型的。那接下来也跟大伙儿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好这种无症状心肌缺血的这种排查，或者说我们早筛查，我们通过哪些方式，像这种心电图是不是首先就不太行了？ 心电图啊，因为它有几种形式，我们说刚才说的这是普通的心电图检查，因为刚才也说到了24小时的一个动态心电图的检查，那个可能更好一些，那个能捕捉到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发生了心肌缺血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叫做运动诱发的这个心肌缺血，那是必须用运动复合试验来进行排查。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有很多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就是由于运动之后这个我们的需氧量啊各方面的需求量变大了， 对， 所以引发出来的症状，这个时候就可能得在专业的设备上，我们在运动的状态之下去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脏。 对，我们原来叫做平板运动试验，那我们现在也有一种这个概念叫做运动心肺测试。 好，那除了 这个24小时动态的心电图，还可以测一个比如说运动时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脏的状态。除了这两个还有其他的检查方式吗？ 这是三种运动，三种心电图的形式。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放射性核素心肌显像，它可以显示你缺血的区域内的一个这个心肌的灌注降低，同时就是提示我们那在这降低的这个位置出现了心肌的缺血。 哦，那这个症状是不是一般都是先在比如说24小时动态心电图之后查出了问题我们才要检查，还是说有的时候我可以一上来就选择这种什么核元素的这种检查？ 我觉得要是做一个特别全面的检查，可以多一项检查毕竟更好一些。 哦，也就是说如果您真的怀疑自己有这样的心肌缺血的症状的话，其实这几个检查是都应该做的。 对，都应该做的。 嗯，好。继续来看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董先生67岁了，他问说自己拔牙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有心率过速的情况，心电图显示呢是110多，他就去心内科就诊了。去内科看病吃了2个月的药，这个药的名字呢叫河贝爽，说心电图显示是80多，现在牙已经拔完了，想问问这药还继不继续吃。其实这也是关于心脏方面他有自己的困惑，您帮他判断一下。 这位朋友好，那个您这个情况，心动过速，我觉得应该做一个，刚才我们说过的，要做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监测，要知道您的心脏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为什么心率快？我觉得这个跟拔牙是有一定关系，但是如果说您心脏真的有问题，那么您这个药物呢是需要更加进一步规范的去吃，因为减慢心率的药物跟这个神经调节有关的。这个不仅是河贝爽，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贝塔受体阻断剂，也那么您心率如果持续的快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建议您进一步检查之后再确定是否继续用药或者是调整用药。 哦，也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董先生呢说牙已经拔完了，如果是拔牙这样的情况引起的心率过速的话，这时候药是可以停的。但如果是其他的原因引起的心率过速，即便这牙拔完了，可能这药还是得医生帮您把把关，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得继续吃下去。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北京小汤山康复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杨丽华杨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心肌缺血的话题。那关于心肌缺血，关于心脏方面，你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杨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互动和交流。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你说世界是多么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固化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随时互动和交流。梁主任，下半段开始呢，我们得先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小顺儿他发来一个问题，说年近70岁的糖尿病患者做了24小时动态心电图，显示呢窦性心律、房性早搏偶见成对，短振房性心律过速，平板运动和心脏的超声啊都显示一切正常。想问问这算是心脏有问题吗？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心肌缺血的情况吗？还想问问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吃氯吡格雷来进行预防，说因为有哮喘所以不敢吃阿司匹林，想问问您。 这位朋友好，因为您说的这个情况有糖尿病，已经70几岁了，那么如果糖尿病的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说还是应该进行血管的评价的。那么运动平板心电图和超声，我们说这个运动平板心电图啊，它存在一定的假阳性和假阴性的情况，所以单纯平板运动试验如果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您有糖尿病的病史，我建议您还要进一步去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您比方这个冠状动脉 CT 还有冠状动脉造影，可能是您就是必要的时候要去做这样的检查。 嗯 啊，那么您必须明确了您的心脏血管到底有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因为影响到下一步的治疗。那么在药物预防方面，我想他汀类药是一定要吃的，因为他汀是预防冠状动脉粥样化所有的动脉硬化的一个国际上最认可的一个药物。 嗯， 那么阿司匹林您说是因为有哮喘那么可以不吃，但是我觉得他汀一定要吃。 嗯， 另外要控制好您的空腹及餐后的血糖和血压等等这些危险因素。 嗯，好，他说了自己做了一个24小时的这个动态心电图哈，有一些症状，他这个动态心电图的这些症状能提示是心脏有问题所出现的吗？ 您的这个情况啊，因为是一个这是一个叫做心律失常引起的。那么心律失常呢，它可以由心肌缺血引起，也可以由这个其他的原因引起。那么比方是说您的一个叫做自主神经的改变，这种情况也可以出现一个心动过速。比方这个说的太专业了，通俗一点说，比方今天您没有休息好，或者您遇到什么事情着急了，那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房性的一些早搏心律失常。这个因为心律失常它分为一个比较这个 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范围， 对那么不是那种严重的心律失常就可能是与你的这个危害对你造成的危害或者危险性的会低一些。 嗯，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小顺这个朋友啊，现在对您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做进一步的这种确诊的检查，比如说做一个冠状动脉的这种 CT 啊造影啊，看看它是不是有狭窄的情况，咱们才能说需不需要这种预防性的用药。如果我们检查完了之后发现根本没有狭窄，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只要在生活方式上多多注意就行，不必要非得一定要用药物来进行预防。 是这样，但是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我还是建议，因为指南也是建议，还是要把他汀类药物吃上的。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对于有一些高危人群，这个时候在即便是没有特殊症状的情况之下，对于预防心肌缺血或者说预防我们的这个 动脉 硬化的话，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提前的预防。那哪些人群算是这种高危人群，需要提前比如说药物干预和预防的？ 您像糖尿病那就是非常高危的人群，应该提前干预。还有我们说血脂异常，还有我们说高血压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这都属于是非常高危的人群，应该是提早预防。 嗯，好，那他说的这个预防类的药物啊，氯吡格雷，这个和您刚才说的他汀类的药物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必须要换药？ 这个氯吡格雷应该是和阿司匹林一样的一类的药物。它是抗血小板的制剂的药。我们说他汀呢，它是一个降脂的抗动脉硬化的一类的药。那么它呢，这两种药物呢都在改善心肌供血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药物。 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两个药物不能够随意的去相互替代，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两个药都吃。 对。 好， 啊、那对于这种心肌缺血的这种预防啊，尤其是高危人群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药物，比如说是需要，比如说提前的这种预防性的用上。那更多的是不是没有特别严重，或者说不算这种特别高危人群，我们可以从生活方式上先进行一下干预，进行一下改变。尤其像您说的这种三四十岁的这种朋友，他们这个应该说黄金生命周期才刚刚开始，那他们这个时候就用药，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容易接受，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生活方式或者运动方式上面的改变能够提供给他们呢？ 我们说呀，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它的发生啊与不良生活方式相关性占了60%，与遗传因素呢一般占了15%，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年龄什么什么方面的因素。那么我们这60%的不良生活方式，包括你像吸烟是第一，排在第一位，然后还有一个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肥胖人群啊等等。这些都应该是非常应该注意的这样的一些危险因素的一些干预。那么这样的不良生活方式，还有我们说不爱运动，丢掉一个这个啊。那么这些不良生活方式的干预，应该是从避免，一个是饮食方面，饮食方面还有运动方面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健康管理啊。那么饮食方面和运动方面可能是最关键的。另外一个我希望呢，就是戒掉吸烟的问题。烟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冠状动脉的这样的这个粥样硬化啊，不仅会引起心肌缺血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很多我们说心脏方面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都和它是相关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对他们进行很好的这种前期预防。您刚才说到吸烟，这个大家很好理解哈。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和运动方面，你也建议大家做一些改变。咱们接下来跟大伙儿具体来说一说吧。咱们先来说说，比如说我们要预防这种心肌缺血，预防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在饮食方面应该怎么注意呀？要多吃点什么好啊？还是说少吃点什么好啊？ 饮食方面呢，我也是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从各个方面总结出来的，然后参考一些咱们的各种指南、各种建议啊，那么得出的我总结起来有这样的概括性吧。那么对于我们说心脏的保健方面，要争取低脂肪、低胆固醇、高维生素、高膳食纤维这样的一个饮食，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饮食。 好，这个原则先跟大伙儿说清楚是什么呢？是低脂肪、低胆固醇、高维生素和高膳食纤维的饮食，这是我们比较推荐的。那具体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来执行啊？什么才算是比如说又高维生素又高膳食纤维，同时还能低脂肪、低胆固醇呢？ 这个咱们先说低脂肪的饮食吧。低脂肪的饮食，最严格的，你像这个国际上有一个叫做坎贝尔教授，他提出一个低脂全素食。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也在吃素食。我不太建议吃素食，因为素食会引起一些贫血、肌少症。那么我们一方面还要吃这个肉，那么还要预防这个动脉硬化。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脂肪的占比是一个10%，那么按照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要求，我们说对于心脏病的患者，我们的植物油的使用量一天不要超过20克。这个20克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喝汤那个汤勺，两汤勺。无论你做什么菜，那么你一天每个人的量是不能超过20克的。那我们选择油的方面呢，我也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不饱和脂肪酸高的这样的油品。 比如说呢， 比如说 橄榄油 啊，橄榄油，大家吃橄榄油可能是比较多。但是还有呢，像玉米油、亚麻籽油，因为不同的油它的里面的营养成分含量是不同的，不能只吃一种油，长期会营养不良。那么我们要拒绝呢饱和脂肪酸的油，饱和脂肪酸的油像肥肉 还有一些棕榈油，还有你像做饼干做糕点那种人造奶油 啊、哦、氢化植物油、 氢化植物油，对，这些油特别都要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 嗯 嗯，那么我们说这个低脂肪的这个情况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是觉得我们要求太严了，其实是真的应该这样做，因为这个20克的油已经足够我们的生理需要量了、 嗯、 那么你再吃呢就是一个垃圾。这个垃圾我觉得很简单，就比方说我们正常大家在刷碗的时候，那么你像有动物油的时候非常难去除、 嗯、 啊，植物油呢就相对好一些，那没有油就更好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引申去想一想，你吃进去的是一个高脂肪的饮食，那么它就会通过这个食道，通过肠道的时候它附着在肠壁上，那么通过血管吸收以后呢，它会附着在这个血管壁上，那么长此以往、 嗯、 它就会发生一个动脉粥样硬化。所以我们说呀，这样低脂肪的这样的饮食是保护肠道保护血管健康的一个为它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何必吃进去垃圾然后再用药物去治疗，但药物的干预有时候是很难剔除的。 嗯，所以说在饮食方面，我们在这个油脂的摄入、 嗯、 首先我们的量要控制一下，每天20克左右，同时呢我们在油的选择上也尽量选择这种我们说低脂肪，然后呢这种不饱和啊饱和脂肪酸稍微多一点的这种油， 不饱和脂肪酸 高档， 高 一些的这种油， 啊、对， 啊，那比如说像这种前面两个我们说清楚了，后面的。啊 啊，还有胆固醇 啊、哦，胆固醇、 胆固醇还没有说、 嗯。 那么胆固醇呢？我刚才说了，低胆固醇的饮食，低胆固醇的饮食呢，这个就包括，就是因为胆固醇呢，基本上都是存在动物性的蛋白质当中，所以我们涉及到这个摄入的动物蛋白质的量的问题。那么现在咱们居民呢，普遍来讲，这个胆固醇的这个动物性的这个蛋白质摄入高，基本上就是肉、猪肉吃的比较多。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大家呢应该减少猪肉的摄入量，啊，然后尽量的，基本上我们的蛋白质的需要量，你像每天一颗鸡蛋，啊，一两瘦肉，啊，然后这个一两鱼肉就能够保证我们的需要蛋白质的需要量了。 嗯、 那么你不需要说吃太多的蛋白质。太多的蛋白质肯定是有这个对肝脏对肾脏都是有一定的负担的。 嗯，好，那比如说高维生素和高膳食纤维，我们从哪些方面去？ 嗯，高维生素，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维生素越高，那么对健康呢越有益。那么维生素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是来源呢也是蔬菜和水果， 水果、嗯， 所以我们这样建议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啊，那么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呢？这个英国的一位专家呢，他进行了一个95项的一个研究，这是据报道。那么他说用吃每天要摄入10份的蔬菜和水果。那么我想水果的摄入量呢应该是限制的，那么蔬菜可能是越多，尤其是绿色蔬菜越多越好。那么这10份的蔬菜你相当于1000克，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量呢是300到500克。啊，我觉得应该吃500克更合适一些，那么越多越好，那么可以呢多多益善，可以吃到800到1000克啊、 嗯、 这是维生素的一个摄入的问题。那么高膳食纤维呢应该是除了蔬菜水果之外，其他的就是我们主食的一个谷物。谷物方面呢，我们重点呢提出来这个燕麦。嗯，燕麦呢不是唯一，但是燕麦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全谷物的食品。那么增加膳食纤维量，那么它能够改善血脂异常，能够改善便秘，能够达到而且是减肥人士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食品。 嗯，所以说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吃一点粗粮，然后呢比如说像燕麦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我们说粗粮的这种选择哈。那也跟大伙说说这燕麦到底应该怎么吃才是健康的呀，因为现在在市面上啊卖这个燕麦片也特别的多，有的呢是免煮的，有的呢上面写着要放在水里面煮，甚至有的还有这种什么黑色的燕麦片，到底我们该怎么吃怎么选呢？ 燕麦啊，确实是琳琅满目，市场上各种各样品牌的特别多，它含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呢也不一样。但是以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呢，那么就是你煮出来的燕麦一定要有一种那种黏黏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燕麦，因为这种黏黏的感觉，它含这个叫做这个燕麦里面有一种成分叫做葡聚糖，它的含量越高，它的保健作用越强。那么并不是说膳食纤维含量越高越好，你像黑燕麦啊，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但是它没有粘稠度，没有刚才我说的这个好的话，那它就不是。我觉得就是那种即食燕麦啊，而且有机燕麦可能更实用一些，然后你去自己体会一下。 其实您说到这个口感方面哈，有很多朋友对于这种膳食纤维啊也有各种自己的理解。有些朋友说，你把这个燕麦片啊或者这种粗粮你都做的黏黏的软软的，煮的时间长了，这膳食纤维会不会被破坏掉啊？就是得吃稍微硬一点甚至稍微有点夹生的这种膳食纤维才能被我们利用，真的是这样吗？ 这是特别不好，特别不建议的。因为我们说膳食纤维啊，它对肠道是非常有利的，它有清肠的作用，但是它对胃也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的胃呢是不希望吃的食物特别粗，所以我们的主食当中我们也是建议一个粗细两搭配啊。所以这个燕麦不应该是煮的黏黏的，煮的越烂越好 啊、哦，也不一定非得煮这个稍微生一点。很多朋友觉得，哎呦，这样的话，膳食纤维保存的更完整，才更能被我们人类所利用。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个想法不对。 好，在饮食上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那接下来也跟大伙儿说说，比如说在运动方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的运动，才有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管的粥样运化起到一个很好的预防效果呢？ 这个关于运动方面，我想和我们吃饭是一样重要的。现在好多运动人士啊，他有很多这个误区，总认为这个运动啊就是一个简单的走路啊，觉得好像不是很起作用。其实错了，其实我们的对动脉硬化能够预防作用能够特别好的运动就是我们说的走路。那么我们因为什么我们的身体这个在下肢这个血管呢，它的占全身的50%，所以我下肢的血管得到了锻炼运动以后，我们的全身的动脉硬化呢就对于它的改善呢，增加血液供应呢就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具体的运动呢就是每天要快走30分钟、一周呢至少要走到150分钟，这是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一个建议，通常的大家建议。那么走到什么程度合适呢？对于通常运动的人，对于大众来讲，那么就走到微微出汗为止。可是我们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谈无症状性心肌缺血，如果说您有这方面危险因素，或者真的是一个冠心病患者，那您的运动就不能只是凭我这样的一走就可以了，一定要做一个运动测试。运动测试出来您的最佳心率是多少，然后您有心脏问题的人一定要带一块这个心率测试仪啊，带到腕上，然后让按照我们说这个运动这个做运动测试建议的您的运动的心率不要超过这个心率，然后进行一个合适的运动。 如果这个运动量过大，我们心脏跳得太快，超过了我们最佳心率，很有可能比如说你已经确诊了有这种心肌缺血的情况，就有可能被诱发出来。 是这样的， 所以说对于已经检查出来有冠心病的朋友，对于已经检查出来有心肌缺血的朋友，我们在运动方面就得更多注意一些了。好，今天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哈，最后一个问题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很多人都非常困惑的一个事儿。听众就说，如果遇到了突发状况，不管是这种有症状的还是没有症状的心肌缺血，我们需不需要采取一些应急的措施，比如说用不用备一些这种应急的药物在身上呢？您在最后跟大伙儿提一提这个建议。 就是关于这个，就是等于是心血管的一个急救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有一些常识性的。那第一个，我们说突然晕倒的人，我们都知道是叫做心肺复苏，这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一个抢救。那么如果在除此之外，我们说遇到一个心绞痛的情况，那么怎么办呢？如果说突发一种心绞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停止一切活动，然后第一时间要打旁观者第一。

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5到4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一级优，其他地区为二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心要往哪里去，就抬头不管路崎岖，遥远的山洞里早已种下了一个奇迹，为梦一路奔袭，困难不能将我管理，出生那一天起世界为我做了标记。